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平壤市中区西门洞居民朴昌松和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研究师、人民科学家、教授、博士刘永宝分别赠送了充满恩情的90岁生日宴品和70岁生日宴品。朴昌松早从祖国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一生身穿革命的军装，忠实的服了兵役。刘永宝40多年来为国家科技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奉献了全部智慧和热情。